诗究竟是什么来的呢？针对这个问题，人提出的不确定答案不止一个，但 是我不知 道，不知道又紧找住它不放，仿佛找住 救命的栏杆，带你进入新诗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 李伟棠，我哋今集要介绍边一位诗人呢？ 其实今集咧，我哋介绍嘅唔系香港诗人，但系一位咧，我哋香港诗人会好熟悉同埋好尊敬嘅台湾诗人，就系、是、前不久过身嘅周梦蝶先生。周梦蝶先生咧，其实佢嘅诗咧系好美丽，但系咧又系好难以理解嘅，因为佢嘅诗嘅背景又好深嘅呢、这个。佛教的思想啦，又有一些儒家的思想啦，总之是中国传统色彩很浓厚啦，古典文学的修养又很深啦。再加之呢，周梦蝶她的人生又很传奇的。 跟我们介绍一下。 是啦，咁其实呢，周梦蝶呢，她孤身去台湾啦，当兵啦，就来了台湾之后呢，咁她跟大陆的亲人就断绝了联系啦。咁她一直到她过身九十几岁，她都是没有结过婚啦。亦都我哋亦都冇听讲过佢有咩情史嘅，咁佢一直都系一个人咁过日子，而且咧佢嘅生活方式都好特别啦。咁佢喺佢六十岁之前咧，佢差唔多都系喺孤岭街一带咧就摆档卖旧书嘅，好细嘅一个书摊。咁大家都觉得佢就算卖晒佢嗰啲书啊，佢可能都唔养活唔到佢自己嘅，更何况佢啲书好多好文艺嘅书，根本冇乜人买。咁都唔知佢嗰幾十年係點樣過嚟㗎啦，直到佢六十幾歲嘅時候突然間病咗之後呢，咁佢都唔可以再擺檔賣舊書啦，咁就一直係靠朋友啊同埋有限嘅稿費啊咁樣生存到即係依家啦。咁佢嘅過身呢，其實係香港台灣都好啦，中現代詩嘅人嘅一大損失。 是，我听廖伟棠讲话，其实即系佢都有唔少嘅 fans 啦，好喜欢佢嘅诗。 因为中意佢嘅人会真系彻头彻尾咁样中意佢嘅，因为佢啲诗咧系属于好有个性嘅诗，同埋咧佢有一样嘢好特别嘅，就系佢系承接到咧《红楼梦》嘅传统嘅。我认为佢自己亦都好中意《红楼梦》，佢自己写一本书系关于《红楼梦》嘅书嚟嘅。佢其实暗地里有啲自比贾宝玉嘅。咁但係自比贾宝玉呢，当然一个呢就係对女性嘅美嘅欣赏啦，对人同人之间嗰种缘分，嗰种痛惜同埋呢种追悔莫及嘅嘢，好多人世间嘅嘢，呢啲悔恨嘅嘢都喺佢诗入面流露咗出嚟。咁读佢诗呢，你会諗一个孤独咁孤独嘅人，佢其实佢嘅内心生活係几咁丰富几咁澎湃嘅。就好似我依家要同大家介绍嘅诗咁样。其实我今日会带嚟呢佢嘅诗呢，全部係出自我至中意嘅佢一本诗集，叫《十三朵白菊花》。第一首诗叫《闻雷》。其实呢首诗呢，我觉得好大俾我呢，就係周梦蝶佢所吸引我嘅嘢就喺晒呢首诗入面。 闻雷，周梦蝶。顿时迅速于我耳中眼中的夜夜轰然而碎为琉璃。几无地可以立锥，无间可以容发，杀死而又杀活这静默。奔腾澎湃的静默。不见头，不见尾，无轮亦无爪的静默，活色生香，神出鬼没的静默。哦，花雨满天，谁家的河水生起五只蝴蝶？当群山葵仰，众流碧立，当疾飞而下的嘉陵频家，在无尽藏的风中安立清睡，是谁以手中之手，点头中之点头？将你巍巍之棒喝擎起，更纤毫无需着力。当一片雪惊异于自身的一片白而不见了名字，就在不见的截影深处，定知有否微笑在你微笑里的深刻的眸子。 啱啱听过就系周梦蝶嘅作品《闻雷》。 系啦，《闻雷》入边咧最特别嘅一样嘢咧，一种好矛盾嘅修辞。佢话：这静默，奔腾澎湃的静默， 靜默對於我哋嚟講係一種唔會喐嘅嘢，或者係一樣沉寂咗嘅嘢，但係對於佢嚟講係好似雷聲咁樣嘅。沉默，將用雷聲嚟修飾沉默，你會覺得嗰個沉默係幾咁大嘅魄力，同埋入面係包含住幾多未講出嚟嘅說話。咁佢入面亦都有用第一樣嘢呢，就係其實係禪宗入面嘅一啲修辭方式。佢話殺死而又殺活喎。咁殺死係我哋會用嘅一個詞啦，殺死一個人啊，或者殺死一個動物。但係殺活係點解呢？ 啱啱調返轉。 係啦，即係冇人會咁樣講說話㗎嘛，只有寫詩嘅人先會話殺活。原來殺係活，比如話我哋諗起禪宗好重要嘅一啲公案，比如話南泉斬貓，隻貓俾佢斬死咗，但係呢佢嘅弟子嗰個思路啊，就俾佢救活咗。 係 喺嗰一剎那，咁其實好多所謂堪破生死關啊嘛，就係咁樣嘅。生死一剎那之間咧，你先諗通咗好多嘢。咁其實呢種嘢咧，喺周夢蝶嘅詩入邊咧，你會覺得好奇怪，因為周夢蝶佢係一個好瘦弱嘅人，一個即係所謂人畜無害嗰種人啦。我見過佢嘅，咁係一個即係好瘦、好虛弱嘅一個書生咁樣嘅人，咁又著住長袍咁樣。佢永遠咧將佢嘅袋咧，一個好大嘅旅行袋咧，係掛喺條頸度嘅。即係好奇怪，你會覺得佢好似個苦行僧咁樣。當然後嚟啲人都用詩壇苦行僧嚟形容佢啦，因為佢真係以一種苦行嘅態度嚟寫詩。但係咁樣嘅一個人咧，往往佢嘅詩入面嘅能量係咁強勁嘅，就好似頭先嗰首呢種殺死殺活嗰種力量啊，永遠咧喺佢詩入面咧係此起彼伏咁樣嘅。咁呢首詩佢入面咧仲提到幾樣嘢，佢繼續去描寫乜嘢靜默先有呢種殺死又殺活嘅力量咧？除咗奔騰澎湃，佢仲用咗活色生香、神出鬼沒喎。即係呢啲詞咧，我哋往往都係形容一啲好有活力嘅嘢，或者形容一啲咧係好震撼嘅嘢，但係佢用嚟形容靜默係點解咧？佢跟住佢用一啲意象嚟解釋啦，不如花雨滿天啊，或者幾隻蝴蝶喺啲河水度飛起嚟啊，跟住佢帶入咗咧一個佛教嘅境界入邊咧，就係你突然間頓悟嗰一剎那，其實就係呢種神出鬼沒嘅靜默咧，喺你嘅思維喺你嘅思想入邊作用啊。咁最後佢有一個好有趣嘅一個好超現實嘅想像，佢話當一片雪惊异于自身嘅白啊！哇，一片雪竟然被自己所震惊，即系当然我哋第一次见到雪嘅时候，你都会有一种惊讶嘅感觉。 哇，好白啊！ 系啊，好白，好靓啊！同埋咧，呢样嘢好似将世界嘅所有嘅唔完美嘅嘢都统一咗。但系如果一片雪自己都惊异于自己嘅白嘅时候咧，就好似佢文雷呢样嘢咧，对于佢可能有一个私人嘅意义。佢话在不见嘅折影深处，知道有个微笑喺你微笑入面嘅母字。其实呢句话好复杂嘅。不见对于我哋嚟讲系可能遮住咗隻眼，或者系眯埋眼，或者转个身。但系不见嘅折影深处呢，隻眼明明喺度。所谓不见，其实佢喺度望緊你微笑。咁文雷呢可能系，比如我想象可能系周梦蝶听到一句拒绝佢嘅说话，或者一句令佢伤心嘅说话。但系佢最后佢理解为呢，其实呢个不见呢、这个决绝嘅呢句话呢，其实背后系隐藏住一个好深嘅情意喺入边。 我觉得好禅味好重啊！ 禅味好重，佢其实每首诗都系咁样。你要有好静默嘅态度去面对佢嘅诗，即系你一啲浮躁你都睇唔明、睇唔落去嘅。 系，仲要系奔腾澎湃嘅静默。咁另外一首诗系《叩别内湖》。 叩别内湖，以湖梅子，周梦蝶。即使早知道又如何，那心情是哪吒的心情。花雨满天，香寒而稠且湿，拂不去又载不动的，那心情是哪吒的心情。向佛影的北北北处潜行，几度由明入明，何不都还给父，将骨而肉都还给母，那时再回头时，将只剩这集何衣，手之辫与足之底，乾坤圈和风火轮了。难就难在我最刁难调，一如偶有偶丝，帘中剩着帘子，更无论打在叶上梗上， 那一记愁似一记没来由也没次第的秋雨。 叩别内湖就是周梦蝶的作品。 嗯，其实叩别内湖入面有个典故的，其实这个典故呢，大家香港人呢可以通过怎样去看到呢，其实前年呢有一部关于他的纪录片叫化成再来人，就是台湾的岛屿系列，岛屿写作系列的，其实是香港播过的，亦都可以买到 DVD 嘅。呢部关于佢纪录片入面就提到其中有一件事，就係佢住喺内湖嘅朋友屋企嘅时候，突然间因为一啲少少嘅误会呢，最后离开咗。咁呢首诗应该係嗰个时候写嘅啦，我估下。但係佢叩别内湖嘅方式呢，其实好剧烈嘅，好猛烈嘅。佢入面用嘅係哪吒呢削骨还父削肉还母嘅典故。即係一种离别去到咁嘅程度，即係生离死别，係要将我所有嘢还返俾你咁样嘅一种决绝。但呢种决绝呢，你又会觉得係好痛苦嘅。因为呢个係你嘅父母。即係当然对于佢嚟讲可能係佢嘅朋友啦。但呢样嘢呢种生离死别呢，其实係舍弃唔到嘅。点解话舍弃唔到呢？佢话就算系冇晒啲骨肉嘅时候，佢仲有呢一身何衣啊？哪吒呢变咗一个系用莲藕做成嘅人啊嘛，喺我哋神话入面嘅时候，咁你永远唔系舍弃得晒嘅。你舍弃咗呢身荷花嘅衣服，舍弃埋你呢啲莲藕嘅手脚嘅时候，你仲有藕嘅丝，所以藕断丝连。但就算连呢个藕断丝连，连呢个莲中入面嘅莲子都舍弃晒，仲有咩呢？最后佢用嘅典故呢，就係嘅雨声，雨水打起嘅荷叶嘅声音。我哋都有讲话留得夫荷听雨声嘛。即係就算呢啲所有现实嘅嘢冇晒，嗰种声音嘅回忆，呢种虚无缥缈但係呢又最刻骨铭心嘅嘢呢仲留喺度。其实所谓叩别呢係别唔到。係好难嘅离别。其实周梦蝶呢一直都有将自己自比哪吒嘅。呢、这个典故呢仲有一样嘢呢，就係佢讲一句话呢，佢话佢认为呢佢係唔可以爱到任何人嘅。点解呢？因为佢最爱嘅人呢係观音。佢认为观音係世界上最完美嘅一个异性，对于佢嚟讲。呢、这个世界佢搵唔到一个好似观音一样嘅女性，所以佢唔会去恋爱。咁、其实呢个又系一个哪吒嘅情结咁样。 哇！呢首诗入边仲要系话记住个雨声，个雨声仲要系秋雨。 系啊，即系其实系好悲凉，同埋咧又系好雨声绵绵咧，你系断唔到嘅，就连啲藕丝都断咗，你嘅雨声仲喺度继续咁样落紧。 叩别内湖。咁跟住落嚟咧，仲有另外一首诗啊，叫做《鸟道》。 《鸟道》，谢翁文娴。技术交非人卡周梦蝶。背上有刺的人有福了，一向为地心吸力所苦而痒痛了向日葵的脖子的都说，小时候我问燕子快乐么，他微微一笑，很绅士又孺子不可教也似的把尾巴轻轻那么一粒飞了。唇上有了短刺之后快乐么？我很想问苍蝇，而苍蝇在高空，它忙于它的盘旋，忙于它的蓄势待发，那不可一世的英姿，那勾吻、锐爪与心目，使我战栗。而今岁月扶着柱杖，不再梦想辽阔了，扶着与柱杖等高，偏迁而随遇能安的影子，正一步一沉吟。向足下最眼前的天边，有白鸥悠悠，无限好之夕阳之归处归去。糜烂之所在，想必也是沧海之所在吧。识得最近的路最短也最长，而最远的路最长也最短。树树秋色，所有有限的都成为无限的了。 和你说说诗，主持廖伟棠、郑希辉。 其實鳥檔呢首詩就同香港有少少關係嘅。其實佢呢首詩咧係寫俾一個香港嘅女詩人叫翁文嫻咧。咁其實翁文嫻女士係生活喺台灣嘅香港女詩人啦。咁佢寄咗一張咧呢、這個俄羅斯畫家夏加爾 夏 加嘅一張畫嘅卡俾佢。咁當然啦，我哋可以睇出呢首詩係由呢幅畫而嚟嘅啦。佢所以佢一開始先話背上有刺嘅人有福了啊嘛。即係有翅膀嘅人，其實喺夏加爾嘅畫入面咧，好多人都係飛住噶嘛， 係啦，情侶都一齊飛添。 呢樣嘢咧，我哋講可能就好輕巧啊，哇！做只雀仔幾好，比如話好似王家衞咁咩無腳雀仔咁樣，即係其實好似係好浪漫嘅事。但係對於周夢蝶嚟講咧，咁係一樣都比較沉重嘅嘢嚟嘅，因為佢覺得自己係肩負住塵世嘅好多嘢，羁絆住佢，所以佢先至係叫夢蝶啊。佢只可以喺梦入边飞翔，喺梦入边变成蝴蝶。咁鸟道呢，其实呢有两重意思嘅。一个鸟道呢嘅意思呢就係雀仔嘅道，即係大道嗰道，即係关于鸟嘅各种道。所以佢入面呢佢提到燕子啊、苍蝇啊同埋呢个白鸥。咁其实呢个象征住佢唔同时候嘅心境啦。佢细个嘅时候佢羡慕燕子。佢中年嘅时候呢佢係想好似蒼鷹咁樣，好有力量啦。但係到咗晚年咧，佢只有呢個白鷗悠悠啊，即係好似無限口嘅夕陽咁樣咧。呢種無機心嘅鷗嘅海鷗，海鷗係即係喺中國詩歌傳統入邊係即係冇乜機心嘅，而且係好悠閒嘅一種雀仔嚟嘅。呢樣嘢先係同佢有所呼應。但係另一個鳥道咧嘅意思咧，就係中國古詩入邊咧杜甫所寫嘅《關塞極刻為鳥道》。就喺杜甫《秋兴八首》嘅诗入边咧，就话，即系当呢个世界上所有嘢都已经一片昏暗嘅时候，就剩翻一条路，就系俾只雀仔先可以行到嘅路。 哦， 吓、啊、咁其实咧系杜甫当时咧喺即系唐朝衰落入边咧嗰种感慨啦，即系亦都系恨人唔可以好似鸟咁自由，亦都恨人唔可以喺好似鸟咁样可以抛弃一切。去尋觅自己嘅道路咁樣，所以其實呢個雙重嘅意思咧，對於周夢蝶嚟講咧，又係一種痛苦，但係亦都係一種佢所希望嘅解脱。咁入邊咧有一句我非常之即係震驚我嘅，就叫湄南之所在，想必也是滄海之所在吧。滄海同湄南呢兩樣係好懸殊， 係一個好細，一個好大。 一個巨大嘅就係滄海，呢、這個湄南咧係好細微，好細微。但係我哋往往都會話呢、這個即係萬里嘅秋意啊，秋天嘅來臨係由一片落葉開始嘅嚇。洞庭嘅煙波咧，可能就由一下你掟塊石頭一個涟漪，蕩散開成個滄海出嚟。呢種極端嘅想像力呢，其實就好似我哋頭先一開始講佢嗰首嗰種驚心動魄嘅靜一樣，佢係有一種靜力喺度嘅。周夢蝶嘅詩，咁呢樣種靜力呢，你會覺得呢係一個由一個咁孤絕嘅人先可以爆發到出嚟嘅。 係啊，所有有限嘅都成為無限啦。呢首就係鳥道，咁另外仲有一首兩個紅空鳥啊，係咪？係 啊，其實兩個紅空鳥咧就好長嘅，但我可以介紹下呢首詩。我覺得同鳥道呼應翻嚟咧，你會覺得啊，呢、這個老人家真係好可愛，好有愛。佢入邊咧，佢睇到兩隻紅空鳥飛過嚟，佢突然間咧，佢就覺得呢兩隻雀仔咧，好似兩個喺度傾緊偈嘅人。而且呢就是、好似一个渔夫同一个樵夫咁样。 一渔一樵。 係啦，渔樵问答嘛，喺古曲入面都有渔樵问答呢样嘢呢。即係佢就於是佢喺度想象佢哋喺度傾咩偈呢，哦係咪讲緊啲山啊，或者讲緊天啊，但係讲緊佢哋睇到啲船呢。但係跟住呢佢哋就飞走咗喎。咁一般诗人呢或者係童话作家会写到呢度为止㗎啦。但係佢更有意思就係、是、呢、這个就係周夢蝶嘅魅力所在。佢话哦终于飞过去了，摇曳复摇曳。就剩翻咧一條柳枝啊！嗰條柳枝咧，佢喺度懷念緊呢兩隻雀仔喎。點解咧？佢話佢守著舊時相識，這從遠方嚟的細爪帶給他的寒温啊！即係呢個雀仔喺呢度企過一下，呢條柳枝就永遠會記得佢咁樣。即係呢種珍重啊！呢種係我覺得係東方文化特別有嘅，就係、是、對緣分。嘅珍惜，咁緣呢樣嘢其實喺 喺西方其實係唔會即係冇一個準確嘅詞可以翻譯嘅。元呢樣嘢係可能就係、是、可能就中國日本啊呢種佛教傳統嘅國家先會有呢樣嘢嘅。咁好似呢度咧呢種珍惜咧，你就會睇到周夢蝶一個咁孤絕嘅人，其實佢嘅心係幾咁温柔，幾咁有熱血喺入邊流動住嘅一個人。 不得了啊嘛！即係其實。雀仔都是偶尔留指爪啫。 是咯。所以当我想返即係周夢蝶嘅时候呢，佢过身我真係好难过嗰日。即係难过到讲唔到嘢嗰种难过。虽然我只係见过佢一次，有一次我即係喺一个台湾嘅文学活动见到佢。咁佢呢就同我拉住我倾偈啦。咁但係佢好有嗰种北方口音呢，係听唔得好明嘅。咁于是呢佢就叫我留咗个地址俾佢。跟住呢我返到香港冇几耐就收到佢寄咗本书俾我。咁呢最特别嘅呢就係佢嘅信封呢係用毛笔写嘅。佢嘅地址係用毛笔写嘅。咁其实周夢蝶书法好靓嘅。有啲似瘦金体，写得非常工整，好认真，就好似佢写诗咁样。呢、這个交往咧，我一直就铭记于心啦。后来直到我睇关于佢电影《花城再来人》入边咧，竟然有一幕咧，就系佢喺度将啲宣纸咧裁成好细一条嚟写字俾啲朋友。但当然唔系写俾我啦，即系可能佢写俾其他朋友都系咁样。即系我觉得哇，一个人咁认真嘅，即系佢已经老到只手又震，但系将啲宣纸裁成好细一条咁去写。所以当阿周夢蝶先生过身嗰日咧，我就真系谂翻起佢啦。其实我对于佢嚟讲咧，就我系比较迟成为佢嘅 fans 嘅。即係唔係一開始我唔係太鍾意或者唔係太理解佢詩嘅，因為嗰陣時嘅我係好激憤嘅，我係好鍾意西方文化嘅我。但慢慢我越嚟越鍾意東方文化嘅時候呢，我先讀懂咗周夢蝶。 係咁，而家廖偉棠就有一首詩係你自己所寫嘅。 我呢首詩呢叫《以林路歌送別周夢蝶先生》。咁林路歌嘅意思呢，其實就係、是、一個詩人最後寫嘅一首詩，即係我代替佢寫一首絕筆嘅詩咁樣。善蝶的人最终忘记了蝶的谷，有善男子迷路，洗笔者亦忘记了浴场中我渐老，这句婆萨皮诺，河源李树开花，夜色游颓，且自往浓艳处思默，我穷我亦我在，不在泉州上独坐，赤身披雪环。 系啦，咁啱啱听过咧，就系廖伟棠嘅作品啦，《以林路歌送别周夢蝶先生》。 系啦，其实关于周夢蝶先生嘅诗、一生嘅经历等等咧，我哋可能真系讲十集都讲唔完。但系咧，我就推荐大家咧去揾翻台湾导演陈全兴先生拍嘅呢部关于周夢蝶先生嘅纪录片，叫做《化城再来人》。 咁好啦，咁我哋下星期再介绍另外嘅一啲诗人啦，拜拜。 和你说说诗，编导郑希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